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3月9日，美国漫威电影宇宙第18部影片《黑豹》在中国公映。这部早在2月中旬于欧美上映的漫威超级英雄影片，不仅获得了良好的口碑，更是获得了超纪录的票房成绩，让漫威迷史兴奋不已。据说呢，漫威想把黑豹打造成自己的007。纵观近期漫威电影宇宙的新片，都尽力的靠近类型片的路子，而黑豹看来呢，跟谍战是脱不了干系。它呢，不同于2017年的3部漫威电影那样喜剧元素浓重，它呢更像是严肃一些的《美国队长2》的一个基调，而《美队2》呢就很谍战、很政治惊悚片。而《黑豹》一片呢，导演瑞恩·库格勒接受采访时也说：“我一开始就跟漫威谈的时候，他们就对一个点呢很有兴趣，让黑豹成为漫威版的詹姆斯·邦德。”其实呢，漫威影片打造类型片超级英雄还是很有想法的。所以说呢，电影界有这么一句话，说这是超级英雄的时代，更是漫威的时代。比如在漫威电影宇宙中，雷神就是一位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么您还记得雷神的身世吗？各位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漫威超级英雄影片雷神第一部。当传奇漫画家搭档斯丹里和杰克·科比于1962年推出《雷神》连载漫画，他们以这个挥舞着铁锤的北欧神话人物，掀开了冒险动作漫画全新的一页。虽然故事主人翁是神话人物，但是故事呢，仍是描述一个自古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性冲突。一个鲁莽的哥哥等不及要向他父王证明自己有继承王位的能力，一个嫉妒的弟弟密谋夺取王位，以及一个帮助主人翁以全新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女孩。王室的存亡、致命的复仇、自大的后果，这些故事元素在任何世界都值得叙述。雷神是世上最强超级英雄组合复仇者联盟的原始成员。漫威公司曾经让钢铁侠、神奇四侠、 X 战警以及蜘蛛侠成为家喻户晓的漫画英雄，那么雷神则是漫威公司另外一个成功塑造的超级英雄。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雷神由肯尼斯·布拉纳执导，于2011年5月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截止到今天，全球累计票房达到4.5亿美元。虽然雷神一片是改编自漫画，但是制作团队也参考了其他的文学作品以及维京人和北欧神话，其中 包括作家赫曼·赫塞的经典小说《流浪者之歌》。雷神托尔是一位古北欧神话人物，是负责掌控战争与农业的神。托尔的职责是保护诸神国度的安全，欲在人间巡视农作。北欧人相传，每当雷雨交加时，就是托尔乘坐马车出来巡视，因此称呼托尔为雷神。而2011年上映的这部雷神影片开始于天神奥丁的大段旁白，他为我们揭开了关于他的儿子王位继承人雷神托尔的秘密。 很久以前，人类接受了一个简单的现实，宇宙中不仅仅只有他们存在。人类相信有些国度是众神居住的家园，而有些则让人畏惧。冰巨人从冰冷黑暗的国度出现，人类世界由此跌入了冰河时期。但人类并不是独自面对威胁，神域埃斯卡的天兵终于将冰巨人赶回了他们的世界，但牺牲惨重，冰巨人之王被击败了。他们的力量之源也被我们夺走。打完最后一场战争，我们就从别的世界撤出了，回到这里，在这个永恒的国度，神域埃斯卡。在此，我们耸立如希望之灯塔，让光芒照亮每个星球。虽然我们成为了神话和传说，但这里是埃斯卡，埃斯卡的战士是为整个宇宙带来和平。将来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中的一个要去捍卫和平。 那冰巨人还活着吗？我要当了国王，就把怪物全抓起来，杀光他们，像你一样，父王。 睿智的国王永远不主动求战，但是他时刻准备迎战。 奥丁带着他两个幼年的儿子，弟弟洛基和雷神托尔，来到了冰巨人的力量之源面前。 我准备好了。我也是。 你们只有一人能登上王位，但你们两个都是命中注定的国王。 很快，托尔和洛基都长大了。这一天，埃斯卡王国要给托尔举行国王加冕典礼，可是冰巨人突然来袭，大家只好迎战。战后，国王奥丁带着两个儿子来查看发生战斗的武器库。 有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他们已经付出了性命。毁灭者完成了任务，神河没事，一切完好。 真没事？冰巨人闯进武器库，他们哪怕从这偷走一件神物， 他们没偷。 他们为什么不偷？ 我和他们的国王劳费有个停战约定。 可他们违反了约定，他们知道你有弱点。 你想做什么？ 我要进攻 Jotunheim， 教训他们，要灭掉他们的气焰，让他们再也不敢跨过国界。 你这样像个战士， 可刚才就是战争。 那是少数人所为，是找死。 看看他们都到哪儿了。 我们会找到安全漏洞，严加防范。 身为埃斯卡国王， 你现在还不是。还不是。 奥丁说完就离开了，气愤的托尔掀翻了桌子，瓜果食物撒了一地，弟弟洛基在一旁就这么看着。 我说弟弟，我看你最好离我远一点，今天本来是我的好日子， 那一天总会来。 这是怎么了？ 这时支持托尔的好友四大神将也来到了这里。 我不是安慰你，你说的对，冰巨人、老匪还有别的家伙，他们要是潜入艾斯卡的防卫系统，难说不会再来一次，下次可能是军队。 一点没错， 不过父王不点头，你什么也做不了。别这样， 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领土安全。 托尔，你别发疯。 发疯？发什么疯？进攻尤德海姆。 就这样，他们六个人穿越彩虹桥，来到了约顿海姆，见到了冰巨人的首领劳菲。 你们是来这儿送死的吧，艾斯卡人？ 我是托尔·奥迪森。 我们知道你是谁。 你的人是怎么闯进艾斯卡的？ 奥丁的王宫里全是叛徒。 别用你的谎言玷污我父王的英名。 你父王是个凶手和窃贼。你们来这儿干什么？维护和平？你们渴望战争，喜欢打仗。你不过是个小毛孩，只想证明自己是男子汉。 小毛孩没耐心听你冷嘲热讽。 托尔，别冲动，冷静点，看看周围全是他们的人。 说话注意身份。 你们全然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我知道。回去吧，趁我还没改变主意。 我们愿意接受您的仁慈和恩惠。 见到洛基这么说，托尔狠狠地瞪了弟弟一眼。 走吧，哥哥。 滚回家吧，小公主。 惨了。 劳菲的讽刺让托尔忍无可忍，他张开雷神之锤，一下子就将劳菲打上了天，随即就是个冰巨人的一场混战。劳菲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混战当中，弗勒斯泰格身负重伤，洛基也受了冰毒。就在他们被巨型冰怪兽赶到悬崖边上的时候，国王奥丁适时赶到，将他们救回了神域艾斯卡。 干嘛带我们回来？ 你知道你们干了什么？ 我在保卫国家。 你连自己朋友都保卫不了，还谈什么保卫国家？送他去治疗，快！ 你要不敢出手，国家迟早会灭亡的。就算付再大代价，我也要让全世界知道艾斯卡的新国王不甘受辱。 你这是狂妄自大，不是智慧。我说过耐心等待，你好像全忘了。 你的确是有耐心，可九大国度都在嘲笑我们。 老一套不管用了，你光靠演讲保卫不了艾斯卡。 你太莽撞，太自负，不知天高地厚。 你是个胆小怕事的老糊涂。 是的， 我是糊涂，以为你成熟了。 父王。 嘿，托尔·奥丁森，你违反了国王下的命令。由于你的狂妄和愚蠢，和平国度与无辜生命将陷入恐怖的战争，是你连累了他们。你根本就不配掌管这些国度，你不配做一个王子，你不配接受人们的爱戴，你有愧于他们。我要收回你的神力，以我父王的名义，以先祖的名义，我众神之父奥丁将你放逐。 举起雷神之锤，谁就有资格拥有雷神的力量。 就这样，因为自己的鲁莽，托尔被父亲天神奥丁放逐到了地球上。托尔在人间认识了美丽的女科学家珍·福斯特，还有他的工作伙伴。而在神域埃斯卡，洛基却渐渐心生邪恶。这一天，他举起了冰巨人的力量之源。 放下！ 我被诅咒了。 没有。 我是谁？ 是我儿子。 原来，洛基的一举一动都难逃奥丁的眼睛。 不会这么简单吧？你那天从尤登海姆拿走的不光是神核吧？ 没错，战斗结束以后，我走进了神殿，发现一个婴儿，很小，不像巨人的后代，他被丢在那儿，就快死了，是老匪的儿子。 老匪的儿子？ 是的。 为什么你手上沾满尤登人的血，为什么要救我？ 因为你是无辜的。 不，你一定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告诉我。 我以为我们两国总有那么一天会因为你而和解，并从此迎来永久的和平。 什么？ 这计划不再重要了。 这么说，我不过是你偷的另一样东西，被你关在这儿，等用得着了再拿出来。 你曲解了我的意思。 你完全可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为什么要瞒我？ 你是我儿子，我不想让真相伤害到你。 就因为我是大人，拿来吓唬孩子们的怪物吗？ 不，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年来你总是偏向托尔？因为无论你表现出有多么爱我，你永远都不可能有一个冰巨人坐上埃斯卡的王位。 突然，奥丁昏倒，此后长眠不醒。就这样，托尔的弟弟洛基成为了埃斯卡国王。他趁机联合寒冰巨人，企图在永恒境界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美国神盾局也发现了雷神之锤，并且把它保护了起来。托尔在福斯特的帮助下潜进了雷神之锤的保护区，找到了和自己一起被贬的雷神之锤。但此时的雷神之锤并不属于他。失落的托尔束手就擒。面对神盾局特工的询问，托尔只字不答。当房间里只剩托尔一个人的时候，洛基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洛基，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必须见你。 出什么事了？告诉我，是不是关于尤登海姆？我要向父王解释。 父王死了。 什么？ 你被放逐，加上战争的威胁，这些令他难以承受。你不用自责，我知道你是爱他的。我想告诉他这些，可他不听。雷神之锤近在眼前，而你却再也拿不动，真是残酷。另外，现在由我来继承王位。 让我回家吧。 放逐你是尤德海姆提出的停战条件。 难道我们就真的 幕后不准许你回去？再见，哥哥。我真的很抱歉。 不，该抱歉的是我。谢谢你来看我。 别了。 托尔不知道，洛基说的其实都是假话， 为了维持永恒之界的法度，托尔的好友四大神将也来到人间，他们决定带托尔返回埃斯卡。此时为了阻止雷神重归埃斯卡，洛基派出巨人杀死托尔。丧失能力和法术的托尔为了保护无辜的人类和自己的朋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就在这时，法力突然又回到了托尔身体里，托尔打败了巨人，和四大神将一起回到了埃斯卡。洛基的阴谋被识破，托尔砸碎了彩虹桥。就在托尔和洛基要跌落彩虹桥下的时候，奥丁醒了，用自己的法力救回了托尔，并无奈将洛基流放。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的是美国好莱坞科幻影片《雷神》的故事。这部影片在开拍之前，关于雷神扮演者的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布拉德·皮特、查宁·塔图姆、丹尼尔·克雷格等近十位好莱坞超级巨星都曾经是扮演托尔的人选，最后则由澳大利亚影星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得到了这个万众瞩目的角色。克里斯扮演雷神托尔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他曾经在澳大利亚做过建筑工人，有着丰富的使用锤子的经验，而雷神的武器恰好就是战锤。为了扮演好托尔，克里斯进行了严格的塑形训练。和漫威公司所有超级英雄电影一样，这部影片在片尾演职表之后也有剧情彩蛋，不过当年这部影片在中国内地上映的时候却被删除了。如果您能够找来这部影片的影碟来看，就会看到这一部分。在这儿呢，我们也不妨剧透一下，让当年没有看到这个彩蛋的听众弥补遗憾。这段彩蛋讲述的是女科学家福斯特的导师去讨论超自然现象，箱子里是宇宙魔方。这是美国队长里超级士兵和红骷髅争夺的关键道具，同时镜子里出现了附体于导师的洛基影像。那么这一切都是为当年七月份上映的另外一部漫威公司超级英雄电影《美国队长》来准备的。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雷神》的片尾曲，由喷火战机乐队演唱的《走》。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另外一部漫威超级英雄影片《美国队长》第一部。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再会。 Million miles away, your signal in the distance,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 think I lost my way, getting good at starting over, every time. 段好时光，虽然